咁所以有啲嘅傳媒啊，以至外界都關注到，如果下張國軍係保留住呢個政黨嘅背景，擔任律政司副司長嘅時候，又會唔會即係俾人一個有偏袒啊嘅一啲觀感咧？咁嘅情況， 係，我諗一樣嘢係比較負敏感性或者爭論性嘅咧，就係即係律政司揮下佢幾個嘅功能咧。我諗較為突出嘅可能就係即係個刑事檢控，即係嗰個功能嘅嚇。咁因為呢一個咧就不嬲，就算殖民地時代至到即係特區咧政府咧，都係好強調呢一個刑事檢控嘅決定咧，係由刑事檢控專員自己一個人咧係獨立去發揮嘅嚇。咁就算係司長本身咧，都好少或者從來都冇即係去過問呢樣嘢啦嚇。咁當然呢一個咧就係政府嘅説法嚟嘅嚇。咁當然我哋都應該相信政府咁樣做啦。咁但係我覺得政府係咁樣做之餘咧，亦都要即係幫助到即係公眾人士咧，係相信佢哋的確係咁樣做嚇。咁因此咧就可能政府都要多啲出嚟講一講啦嚇。即係有一位政黨嘅人士入咗嚟做律政司嘅副司長之後，呢方面嘅做法係咪都好堅持係盡力去捍衞翻呢一個嘅獨立性咧？咁呢一個咧，我覺得係有需要嘅。 其實尋日咧就喺記者會上面咧，就係後任律政司司長啊林定國咧就被問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都講話咧就其實根據基本法啦，咁啊檢控係律政司嘅責任，話佢咧係佢必須要肩負嘅一個憲制責任嚟嘅。咁但係咧就究竟？是不是代表住即系阿张国军作为副司长就完全唔掂呢个刑事检控嘅工作咧？呢、个就可能未必讲得好清楚啦，要等佢之后咧就讲，即系再交代多啲，即系分工先至会知道啦。咁而家阿张国军咧就喺佢致辞嘅时候咧都讲到，比较着重某啲嘅工作啦，都讲到话咧会利用喺议会嘅经验啦，做好持份者联系嘅工作啦，向公众同埋传媒做好政策解说，推动咧努力推动咧香港同国际同内。内地喺法律工作嘅沟通同埋交流，向外咧就系擦亮法治呢块金漆招牌啊！咁系咪代表住其实张国军嚟紧嘅工作都可能会比较多系一个会向对外啊宣传香港法治啊吓，即系解释香港嘅啲法律情况啊呢、个嘅一个工作嘅咧？咁如果佢继续用政党嘅身份，系咪一件好事咧？系呢个又？ 我覺得都係可以理解嘅，因為畢竟都係啱啱先至委任咧，即係大家都係啱先即係獲委任出嚟呢一個公布咗啦嚇，咁因此咧就佢哋兩個都需要即係司長同副司長需要時間去磨合同埋需要去分工嘅嚇。咁頭先你講即係張國軍嘅意圖話想即係去即係集中嘅工作範疇咧，我覺得都係合理嘅嚇。咁來自政黨，咁佢比較貼地氣啦，可以話嚇，咁亦都知道點樣去解釋一啲比較複雜嘅政策咧，俾一啲群眾知道嘅嚇，因為佢哋畢竟係面對群眾嘅時間咧，係比官員或者現任嘅官員咧係多好多嚇，咁佢哋識得用即係市民嗰種嘅語言咧，係去解釋翻政府嘅工作，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角度睇咧，佢有個政黨背景咧。是好事嚟嘅，咁但系我就覺得真係好似頭先所講咧，佢係呢幾樣所謂多啲對外嘅工作咧，係好嘅，即係可取嘅。就最好咧就係更加講得清楚少少咧，就係其實對內部一啲譬如話刑事檢控嘅工作咧，佢係或者最好係講到話佢係唔會去管或者係去干預或者干涉，即係呢方面嘅工作就最好啦。 另一個角度可以分析呢個新班子咧，就係一啲新舊交替嘅人選啦。咁嗱，就都有啲統計啊，咁就講到話，即係原職嘅原本問責團隊嘅留任同埋轉任咧，就有九個人啦，今屆嘅班子嚇。咁但係咧就一啲咧就係現屆政府嘅官員咧，就喺嚟緊嗰一屆咧就冇得留低啦。咁就包括係而家嘅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啦，仲有就係而家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啦，仲有就係現任嘅勞福局局長羅志光啊，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啊等等咧，呢啲係冇得留任嘅。咁有啲傳媒啦就尋 日都去到問李家超啦，咁就話啊係好似咧就係現任特首嘅所謂林鄭月娥啊，所謂嘅外將清零嘅呢個情況喎，咁點樣睇呢啲嘅講法咧？咁李家超個回應就係話咧，係每一屆政府啦換屆咁，梗係會有更替噶啦，咁有人員會繼續，有人員會唔繼續啦，咁就想睇下咧，就係過往其實每一屆呢啲嘅換屆都會出現係好正常嘅，咁亦都係重新咧，咁就係話。現屆政府咧，咁都係一個有同舟共濟啦，大家一齊經歷咗唔少嘅困難，係佢嘅良師益友咧。咁話， 係嚇。不過我覺得所謂坊間講所謂外將呢樣嘢咧，好多時候都係有少少謬誤嘅嚇，因為你可能你有個感官就係、是某某就係特首嘅外將，某某就唔係佢嘅外將。咁其實真實情況未必係咁樣嘅嚇。咁特首自己都即係臨走時講咗啦，佢話其實佢冇自己嘅班底㗎。所以咧呢啲其實都未必係佢嘅外將嚟嘅。咁啊，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咧，咁新嘅特首咧，其實佢當然係有彈性嘅選擇佢自己心儀嘅官員啦。 好啊，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傾啦。咁啊，電話旁邊有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榮譽會長黃國健啊。黃國健你好， 你好啊， 你好，你好，黃國健你好。 首先就當然要同你傾下咧，就是、今次新班子嘅人選咧，就有一位係工聯會嘅成員啦嚇，就係、是、後任嘅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啦嚇。你點樣去評價佢啊？呢、這個人選嘅選擇啊？ 麥美娟，我對佢當然有信心啦，因為大家拍檔咗都好多年啦。咁就佢做局長，我相信起碼有一樣特長咧，就係到貼地。就了解民情，咁都適合做民政方面嘅工作嘅。咁我相信佢上任之後，應該對於各區，即係十八區嘅一啲嘅管理啊，或者係社區嘅一啲工作咧，應該好容易上手嘅。 是啊，我都同意嘅，因为麦美娟即係毕竟都做咗区议员都那个资历都好长啦。 是啊是啊。咁同埋佢都是啊。区议会副主席添。 冇错啦。咁同埋佢喺即係区议会地方行政方面呢亦都提出过唔少係可取嘅意见嘅，即係我觉得。咁当然佢哋未必係政府即係采纳啦。咁但係佢而家入咗嚟呢个新嘅局呢，但係同时佢都会做即係青年嘅工作。咁佢对呢一方面嘅工作你对佢嘅评价点样呢？ 青年工作我相信他都不会陌生，因为工联会亦都有我们有青年的部门的。咁在社区下面呢，我们亦都有很多较为年轻的社区干事啦。咁他应该是接触到很多年轻人的。我相信他自己有一套想法，咁希望他上了任之后在这方面可以有机会给他发挥一下。 但是他咁就即係佢離開咗嗰、那個即係即係同工人去爭取權益，即係嗰個崗位㗎啦。你覺得會唔會有啲可惜咧？如果係咁樣， 更加宏觀啲啦。其實勞工嚟講都係生活喺社會㗎嘛，係社會嘅一部分。咁所以佢雖然唔係主力為工人做，但係為整個社會服務，我相信呢個冇矛盾嘅。 你又覺得即係佢麥美娟本身係做緊立法會議員啦，頭先都講啦，咁佢而家都做好多工作咧，係去到爭取勞工嘅權益啦。咁而家進入咗去局長嘅話，咁其實做局長啊，咁其實你覺得對於工聯會啊喺立法會裡面嗰個嘅力量有冇啲任何影響咧？ 都有少少，因為少咗個議員，就將來補選亦都唔知道個結果係點啦。咁就另一方面咧，就麥美娟喺工聯會亦都擔好重嘅責任。咁佢而家去咗做局長，可能工聯會嗰個人事調配方面要重新諗諗啦。 你哋係咪已經有人選去真係爭取翻去即係用佢個位嘅空位㗎啦？ 我相信工聯會都好多年青新秀嘅，咁经过锻炼之后，我觉得会有人会接得到上嚟啦。 但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喺2019年嘅风波之后咧，咁好多青年人对于政府嘅感觉咧，有啲唔同嘅意见啦。咁你觉得麦美娟上任之后有啲乜嘢嘅工作系首要佢哋要做嘅咧？ 我谂佢自己心中有数，因为佢接得呢个位啦。咁但系就我哋都希望即系。如果讲句老生常谈嘅说话，叫做安居乐业。但系有实际内容嘅安居乐业。安居嘅意思即系我哋嘅房屋问题需要解决，即系好多年青人对于即系成家立业啊，喺呢个方面亦都有好大嘅需求。 咁落業嘅意思咧，其實亦都係需要喺個就業方面咧，我哋係需要多一啲俾年青人嘅優質職位。嗯、我唔係話即係求其有份工。 唔、好意思，因為我哋時間關係咧，要聽聽五點半鐘嘅新聞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27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地个案占1186宗，其余141宗是输入个案。医管局呈报多一宗死亡个案。本地個案之中有435宗核酸檢測和751宗經核實的快速測試陽性個案，輸入個案之中72人抵港時在機場檢測發現。學校呈報多408宗陽性個案，當中108宗是在今朝呈報。全部新增呈報陽性個案來自289間學校，涉及335名學生和73名教師。另外，再多4宗懷疑涉及 BA.2.12.1 個案。政府表示，因應元朗、油尖旺和九龍城有污水檢測結果呈陽性和病毒量相對較高，將會陸續向居民、清潔員工和物業管理員工派發大約230,000個快速抗原測試包。有關地點包括元朗的青雅居、玉桂園、丹桂園、雅樂花園、銀禧花園、卓雅花園、丹桂花園、紅福村和天恆村。油尖旺的洋日居、君臨天下、海旋門和維港灣。九龙城的骏文苑、欣桃轩、御龙居、君日山和爱民村。澳门新一轮新冠疫情截至下午四点增加至36宗核酸检测阳性个案，涉及25女、11男，年龄介乎8个月大至89岁，当中10人出现症状列为确诊病例，26人无症状列为无症状感染者。澳门昨日起一连三日进行全民检测，卫生局局长罗奕龙在应变协调中心的记者会上说，至今已经采样接近460,000人次，当中接近270,000人次的检测结果为阴性。英国内政大臣批准将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引渡到美国，以面对间谍罪的指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维基解密网站曝光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信息，揭露美国中情局进行网络黑客攻击等。美国政府为此十几年来编织多项罪名，持续打压阿桑奇。英国亦都迅速推进逮捕引渡相关程序，充分顯示出英方維繫和美國特殊關係的忠誠，以及美英配合跨國鎮壓特定人士的事實。汪文斌指出，阿桑奇案是一面鏡子，照出美英聲稱維護新聞自由是何等虛偽，揭露別國享有充分的自由，揭露本國和盟友就要嚴懲不貸。别国对媒体进行追究是政治迫害，自己打压媒体就是依法行事。中方相信公平正义终将得到伸张，霸权强权不可能永远为所欲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油塘高超道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介乎圣安当女书院至到碧云道来回方向全线暂时封闭，现时一大车多。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葵涌葵青路有水管紧急维修，葵青路来回方向近住荃湾路嘅快线暂时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请留意翻。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方向，林锦公路加道理农场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如交记 在纪云和死后，长义痛不欲生，但又不得不接受心爱的人已经死去的事实。长义将纪云和葬在冰天雪地里面，从此北渊的所有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 国剧八三零如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新一屆嘅政府主要官員嘅名單啦。咁啊，首先有一個嘅更正同埋致歉先咧，因為頭先就係講到話咧，一啲嘅現任官員咧就係未有得留低呢個情況咧。咁啊，頭先就提到話聂德权咧，佢嘅名銜咧，佢而家嘅職位咧應該係公務員事務局長嚟噶。咁頭先講錯咧，就僅此致歉啦。咁啊，嗱都我阿楊亞門啊，我哋頭先咧就喺新聞之前咧就同行政會議成員啦，工聯會嘅榮譽會長黃國健傾緊啦，咁啊請翻阿黃國健出嚟先，係黃國健。 係 ，hello 兩位好。 係， 咁俾都同你傾下呢個嘅新舊政府更替嘅問題啦嚇。咁頭先都提到啦，咁就有幾名嘅現任官員咧，就嚟緊嗰屆咧就冇得留低啦。咁啊，包括係邱騰華啦、聂德权啦、陳帆啦等等。咁啊，李家超就話啦，就當然啦，每一屆嘅政府換屆咧都會有更替啦。咁但係你又點樣睇咧？咁其實係咪都涉及啊，即係一啲所謂即係現任特首啊林鄭月娥嘅即係所謂外將？就冇得留低嘅情況咧，而還是係佢哋嘅表現其實係點樣咧？係值唔值得留低咧？咁你點睇啊？ 第一咧就我唔認為換人係好唔正常嘅事啦，因為我相信即係每一屆嘅政府都會有官員嘅更替嘅。咁就當然呢個係兩方面嘅，即係亦都係按工作需要啊，亦都係按官員本身個人佢自己嘅意願啊咁樣。咁所以有啲嘅更替，我覺得係正常嘅。咁你話現任特首係嘅外將，咁我諗陳國基可能都係佢外將啦。咁所以即係有啲我覺得唔需要過分去解讀呢樣嘢咯。 即係你覺得而家呢一個班子，你覺得個組成係咪都係好合理啊？同埋你個預期係咪都好樂觀？佢哋係真係可以做到即係特首要佢做嘅嘢咧？ 首先就當然期望新嘅班子有新嘅作風，有新嘅作為啦。咁但係新嘅班子俾我嘅第一印象，我覺得就唔係太多新人。就其實都係好多喺政府裏面長期服務開嘅舊人為主啦。有啲係紀律部隊，有啲係 AO， 有啲係現任高官。咁樣就如果市民嚟講咧， 可能佢嗰個新鮮感就冇咁強，但係好處咧，可能係佢哋熟手，即係新一屆嘅班子，政府唔使嘥太多時間去磨合，就會上手。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有好有唔好啦。即係市民可能係希望有啲新鮮感啊，有啲係咪新人可以有啲新嘅嘢俾我哋感覺到咁樣。咁但係新班子就其實望落去，因為好多都係喺政府度做落去，佢哋嗰個以往做嘅嘢，大家可能都曾經感受過、曾經見過咁啦。 咁如果講翻你最熟悉嘅，譬如勞資即係嗰關係等等啦，或啲工人權益啦，咁而家新嗰位即係勞福局長孫玉涵，你對佢嘅評價如何咧？ 我唔想評價逐個人去評價啦。咁孫玉涵當然我識咗佢好耐嘅，應該以往我未做議員之前都已經係識嘅。咁第一印象呢個係頭腦轉得好快，好叻仔就係咁樣。咁但係對勞工事務，我相信佢上咗手之後先至希望有所表現咯。 咁又或者再問一問即係除咗主要官員之外咧，而家行會，因為你自己都係行會成員啦，即係目前咁會點樣改組法咧？即係新嘅任命，你覺得係而家嗰個組成係有冇一啲邊度地方要改，或者你期望新嘅即係行會嘅即係個組成應該係點樣 咧？其實而家唔知嘅，因為新嘅行會可能仲等李家超先生去決定啦。咁當然我哋都希望廣納各方面不同界別啊、不同行業啊、不同階層嘅代表都可以喺行會度就住各自嘅利益持份嗰方面係發表意見啦。咁反而我就覺得想評價，如果要評價嘅話，就整體一個新嘅班子，我嘅感覺應該係一個執行型嘅班子啦。咁就楊兄都係AO 出身啦。咁我自己覺得 AO 嗰個特點咧，就係業務好強嘅。咁就我相信新嘅班子喺業務方面咧，可能都係好強嘅。咁就期望佢哋喺執行方面可能會有即係俾到我哋一個眼前一亮嘅感覺啦。 好。Okay。 跟住咧，我都想問下你咧，關於係現任即係嚟緊新一屆班子裏邊咧，係將會有一啲嘅立法會議員咧擔任呢個問題啊。咁啊，嚟緊呢屆嘅班子咧，咁將會有三名嘅官員咧，會係現任嘅立法會議員啦。咁就佢哋會成為咗一啲嘅主要嘅官員啦。亦都有另一位嘅立法會議員咧，就將會出任審計處處長啊。或者我都講一講先啦。就嗱，而家新班子嘅主要官員裏面咧，就將會有張國軍啦、麥美娟啦，同埋孫東咧就。分別是由立法會議員就晉身司局長的行列，而就是林志遠亦都會將會出任就是審計處的處長，所以亦都會出現了四名的立法會議員是進入就是要被委任做官員，就出缺，你覺得這個情況是怎樣呢？是不是理想呢？接下來又要補選的了，你怎麼看這個情況呢？ 我相信政府在挑選班子的時候，他一定是選一些適當的人選擺喺適當嘅位置上面啦，譬如孫東咁，佢係呢方面嘅可以講係專家學者啦。咁我哋都希望香港喺創新科技方面係有新嘅作為啦。咁其他嘅人咧，我相信都可以勝任嘅。咁尤其是頭先我哋評價咗麥美娟，即係佢做呢個位置都啱啦。咁另外一個我覺得啱嘅咧，就係唔係立法會議員，就係盧寵茂啦。咁佢喺醫學方面佢係權威，咁佢做呢個位置，我相信係會對於整個香港醫療個改進咧係有好大幫助，因為佢係熟即係、自己係內行啊嘛。咁佢知道存在咩問題需要去做嘅。 嗯，會唔會即係有個情？我意思就係會唔會有個情況就係、是、啊，即係主要官員咧就係、是、拉咗幾名嘅立法會議員咧去到擔任啦。咁就其實係咪喺出面就揾唔到其他適合嘅人才咧？要喺立法會裏面度揾人去到擔任咧？咁而即係而家立法會就少咗人，咁又要補選，咁、那個情況係咪理想咧？ 立法會補選其實亦都係必要嘅。頭先我講咗，因為係需要揾一啲適合嘅人擺喺適合嘅位上面，咁就既然立法會裏面係有適合嘅人選，咁我哋其實補選其實都唔係好大陣仗嘅啫，咁啊可以再做一個補選嘅工作嘅。咁喺補選方面，如果係選舉委員會選出嚟嘅，我相信嗰個牽涉嗰、那個面唔係好廣泛嘅啫，咁、對社會嗰、那個亦都唔會勞師動眾。 OK， 好，唔該曬黃國健，多謝你啊。 OK， 係黃國健就係行會成員咧，亦都係工聯會嘅榮譽會長嚟噶。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咁聽眾有意見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噶。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有聽眾張先生喺度啊，張生你好， 你好， 係張生， 係請講啊， 係。是新界的政府官员呢已经是任命了啦，咁琴日他们都昨日都已经讲了一些豪言壮语啦。咁、其实呢作为香港市民呢真的对政府官员期望是很高的。咁、现届的官员呢我们看来呢即是民生三样东西，楼价、物价、医疗全部是恶化的。即是你保留翻原有嘅水準冇惡化，都算你有做嘢啦。全部係惡化，我就唔知點解係量麗成績啦。即係如果唔係真正落實個問責制咧，你永遠係咁嘅噃。即係完全冇問責制，做完就唔使同市民讲道歉嘅，系同家人讲道歉咁啊！就 你嘅意思系，即系现届政府嘅一啲官员都可能要负责，系咪啊？ 现届政府咧，民生咧，佢三样嘢都系唔好做好嘅。楼价、物价、医疗。楼价十级以上咧，成千万先至三百几尺啦，四百零尺啦。 Okay. 物价就跟住楼价噶啦，医疗就一年排到两年。全部冇改善，全部惡化嘅。 OK， 係比佢上一屆政府係惡化嘅。 明白，明白曬張生嘅意見啦嚇，即係覺得係都希望即係問責制真係可以即係喺呢啲嘅民生嘅問題上面體現翻啦嚇。好啦，我哋聽聽黃先生嘅意見先。黃生你好， 你好，係 請講。 我想講講即係呢個政府新班子係我。就有些人就形容說是很多有局即是那些局長啊司級官員呢就比較多這個武官的紀律部隊的背景啦，那我覺得其實是都是好事的。為什麼呢？因為後任特首啊李家超先生他都有提過在聲明裡面很強調這個執行力問題。那即是你有理想有目標，但系你執行唔到，系嘛？即系都系空言啫。咁但系如果佢有紀律部隊嘅背景咧，咁佢因為即系覺得係有一個真係開新篇嘅味道啦。因為佢嗰個紀律啊，紀律嗰個兩個字咧就可圈可點，係即係佢執行方面咧，我相信係即係我自己本人就寄予厚望啦。即係的確係有好多。兩個重中之重啦，房屋問題啊，呢、這個青年嘅即係佢嗰個出路，咁兩個問題結合咧，如果解決到咧，就係俾青年咧一個安居樂業嘅感覺啊。咁佢嘅執行力係要真係非常重要嘅，我好寄望真係。即系新嘅班子啦，真系开到新篇啦。 OK， 好多谢晒黄生嘅意见啦。咁我哋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倾啊。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嘅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系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 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下昼嘅5:49，跟住落嚟咧，我哋访问咗，我哋要访问立法会议员啊，咁佢系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容海恩啊，容海恩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容海恩。 嗱，今次咧就揾你咧，都想同你倾下关于律政司正副司长嘅人选啦。咁其实咧就系后任嘅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啦。咁仲有咧就系后任嘅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啦。咁林定国喺寻日嘅记者会上面咧都被问到咧，究竟正副司长咧系点样去到分工啊？咁佢都系要话要去到上任之后咧就再去到倾啊。咁其实咧就呢个问题咧一直都系咧，其实立法会去到讨论开设副司长的时候呢，咁其中一个关键的一个讨论点嚟噶。咁你对于即系而家寻日啊后任司长都仍然系话上任先至公布分工啊，咁你点睇咧呢个情况？ 我谂唔单单系律政司自己个人系需要时间同副司长去沟通嘅，即系仲要成个嘅律政司成个团队去讲嚟紧嘅任务啦，嚟紧点样分优先次序啦，边啲系已经做先，边啲系可以摆响后期，同埋边啲要长期咁样做。所以我相信佢上任之后嘅任务系非常繁重，同埋点样同我哋立法会、我哋司法同埋法律嗰方面嘅委员会去作一个沟通，这个亦都是重要啦。尤其是新官上任，亦都是需要了解我们现在来讲的进度有些什么是优次的立法会的优次的情况。所以我相信他上任之后是会比现在是会更加熟悉现在无论是律政司和副司长他的职务应该是怎样。这个始终是他们两个的配合啦，就不是说我现在讲到明副司长是以什么身份用咩职务嘅，但系咁样就变咗冇个弹性咯。即系我哋亦都系希望佢哋两个点样可以做一个嘅无缝嘅配合，亦都可以令到市民理解到同埋执行到佢哋需要做嘅工作。 嗯，系容海恩，我想问一问张国军佢出嚟见记者嘅时候咧，都有初步透露，即系佢多数会系侧重于边几方面嘅工作啦，譬如话政策嘅解说啦，或者系对外嘅一啲嘅解说，或者联络嗰啲关系等等。咁你同埋可能就系佢即系律政司里边几个部门之间嘅统筹啦。咁你觉得系咪一个合理嘅一个讲法咧？嘅分工咧，或者系有啲边啲其实律政司里边嗰几个部门系有边啲地方系真系需要去协调嘅咧？ 我谂嚟紧律政司最主要嘅方面会系向外嘅解说啦，所以张国军副司长佢所讲嘅范畴咧，佢已经系定咗位，有一个系解说嘅方面，其实系非常需要。我哋点样去向外宣传我哋香港嘅法治指数啊？我哋点样去向外宣传我哋司法嘅独立？我哋一国两制点解可以运作到恒久自远？咁呢啲系多方面嘅宣传，亦都系同我哋议员或者系对公众嘅宣傳。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大範疇嚟嘅。咁喺過往我哋上一屆立法會亦都係俾咗律政司有一啲新嘅崗位啦，去做一啲解說啦。當然喺律政司內部嗰度點樣去做研究，點樣去統籌翻律政司內部嘅，咁我認為副司長佢嘅職責亦都係有個擔當喺度，點樣去內部同埋外部都要做個溝通。咁所以我認同Horace。张国军副司长他所提出的自己嚟紧的方向是怎样，但我自己亦都是看到嚟紧我哋大湾区亦都是一个大的板块啦，怎样去宣传好我哋响一国两制响大湾区的落实啦，怎样可以做到亦都是发展到我哋香港的优势，俾到国际睇我哋一国两制响湾区的实际的运作，响湾区的法庭啊，或者佢个仲裁嗰方面的法。 揮係點樣，咁呢個亦都係緊要嘅。所以嚟緊律政司喺呢方面嘅解說係唔可以欠缺，亦都係要加強喺呢方面嘅解說，向外嘅解說咯。咁我哋亦都理解咧，即係過往嚟講，律政司自己一個人咧，亦都係要去唔同嘅地方，可能去參與一啲嘅法律論壇啊，去外地度參與法律論壇啊，可能係以幾十次為一個基準嘅。所以如果有副司長嘅職責喺度咧，我認為亦都可以分擔到佢嘅喺呢方面嘅壓力，亦都可以兼顧到香港同埋外地嘅事務咯。 或者調翻轉問啦，咁其實今次張國軍咧就係進入政府啦，就做律政司副司長啦。咁但係佢仲保留住咧就係民建聯嘅黨籍啦。咁有啲外界嘅聲音已經講緊就係話，都擔心咧佢喺做律政司嘅工作嘅時候咧，即係可能喺觀感上啦嚇，出現問題嘅咁。你會唔會建議佢哋其實如果要分工嘅時候，就唔好俾張國軍去處理，譬如一啲刑事檢控科啊呢類嘅工作咧？ 我相信律政司有自己嘅一個條件啦，即係去理解到去分擔翻，即係去分配翻邊啲工作係合適啊，無論係副司長好或者司長要自己係真身去處理。咁當然律政司自己有個完善嘅架構，有關於刑事檢控啊、民事嘅方面已經係有一個非常完善嘅架構，佢哋亦都係會秉持翻佢哋做檢控嘅職責啦，亦都係會係政治中立啦，唔會偏幫任何一個政黨啊，或者係如果你係政治嘅，有政治牽涉嘅，亦都會係非常小心謹慎咁樣處理啲案件啦。咁所以佢哋點樣去分配工作，我相信係應該要交翻俾律政司本人同埋副司長自己去衡量翻佢哋嘅分工係點樣處理。咁當然而家副司長亦都冇講過佢哋會係牽涉到去刑事檢控呢個範疇，但係如果真係有講到呢一方面嘅話，我相信佢自己亦都系做出一个拿捏咯。 你都提到政治中立呢个概念，咁但系如果佢一日即系保持住嗰个政党嘅身份，又点可以做到完全即系令人信服咧？系政治中立咧？当然佢自己可能佢觉得系啦，咁但系即系嗰个观感上，即系俾人嗰、那個那个观感未必系咁样。你应该点样做咧？ 我相信佢自己会系作出适当嘅衡量嘅，即系佢响边啲时间应该系出嚟讲自己系佢完全系冇牵涉到去任何嘅政治嘅检控，或者唔系政治检控，系牵涉政治或者牵涉一啲嘅敏感嘅案件咁样。咁我相信佢自己会系作出一啲嘅declaration， 或者系自己会申报咁样，佢亦都会系向翻律政司嗰边作出申报，而律政司点样再安排工作上。我相信佢亦都有佢嘅專業性去俾佢處理邊一方面嘅案件，係咪會俾佢處理檢控方面嘅案件？因為呢個亦都係一個檢控小組，係可以完全係一個獨立嘅，喺律政司入邊有一個自己專責嘅小組去處理刑事、民事或者國際嘅案件，或者人士傷亡嘅案件。咁佢自己有自己嘅專屬嘅小組去處理。咁我而家亦都未知道張副司長會係喺邊一個範疇，或者會唔會直情係喺呢啲範疇有任何涉獵咧？這個未知啦，即係要等佢自己出嚟解説翻。哦，其實佢原來唔會接觸任何檢控嘅咁樣。咁我諗亦都係會俾到市民有個安心嘅。即係如果市民真係有擔憂嘅時候，真係有一啲嘅案件會唔會有所牽涉？咁我相信佢喺適當嘅時候會自己出嚟講翻咯。咁但係我相信，如果我哋係尊重翻香港法治，都尊重律政司自己嘅专业嘅眼光，或者佢哋嘅处事手法咧，我相信呢个问题系唔大嘅。 仲有一分钟到时间啦。咁其实寻日咧就候任司长林定国都提到话，如果系讲紧关键绩效指标方面咧，都要咧就系开工之后啦，同同事商讨咧，先至去到厘定嘅。你又觉得律政司应该有啲乜嘢嘅关键绩效指标 KPI 咧？ 我相信而家公眾嚟講咧，即係對於響刑事檢控嗰方面，即係大家都覺得會唔會拖得慢咗啊？即係對於響1819嗰啲可能黑暴案件啊，會唔會係有啲係有啲延誤響度？因為大家都見到可能都隔咗兩三年咯、啊，又或者響個法治嘅指數上面，香港可以點樣再進一步提升咧？點樣再進一步提升我哋 香港自己本地本地嘅市民對我哋法治嘅認知啊，咁樣呢啲、okay. 可能都可以嚟用一個 KPI 嚟做。 嗯、但係你話時間關係，同阿容海恩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唔該， 容海恩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由唐高超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介乎圣安多女书院至到碧云道来回方向嘅行车线都已经重开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噶。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兆辉台。好啦，咁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拜拜。 一个五毫二系升咗六仙。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佳源国际控股、拉夏贝尔、鼎石资本、浩亮环球同埋环亚传媒。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新东方在线、光正教育、宝新金融、亚洲资源同埋 Shanghai Growth。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315点，跌咗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87点，升咗1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4.89，瑞士法郎0.964，加元1.3，人民币6.69，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636。港金报17,2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06美元，卖出1,839.2美元。港汇指数报99.6，下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深华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就塞到窝打路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公鞍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咁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喺青山公路洲头段嘅路陷已经处理好。青山公路洲头段介乎河上乡路至到白石坳一段嘅封路已经重开。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我们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 各式各样嘅庆祝活动等紧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齐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嘅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嘅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香港由19世纪就发展航运和转口贸易，一直是外国和内地通商的转口港。1997年，本港的出口货品以成衣为主，占香港产品出口总额34.2%。内地和美国是香港最大市场，内地占香港产品出口总额30.2%，美国就占26.1%。 香港是世界上重要的海港和航空港口，也是全球贸易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国产品出口到世界的重要转口港。香港是世界城市的其中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世界各地的特产品都能够送到香港。新鲜的水果，例如日本的士多啤梨、澳洲的牛油果、新西兰的奇异果，或者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台湾的台东凤梨或者释迦，甚至秘鲁的波子青提，香港人呢其实不用环游世界呢就有机会吃得到。同时各地的产品，例如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韩国、日本的日用品和食品呢，也都经常出现在商店。这些也都是全球贸易为香港带来的方便和好处。 到了2020年，香港主要出口货品就由20多年前的成衣改为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以及是电器零件。其次是电讯、录音以及音响设备和仪器。内地、美国仍然是本港出口货品的主要目的地，内地占整体出口总额59.2%，美国就是6.6%，两者的比例越见悬殊。2020年，香港和内地的有形贸易货值是20年前的3倍以上，相当于平均每年增长6%。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变种病毒株 Omicron B.2.12.1.1 在社区渗入程度是去到怎样？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施杰恒。 暂时香港主流的病毒株呢都是属于我们第五波疫情那一只为主。当其时那个传播速度是比现在 B.2.2.1.2.1 快很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来到傍晚的6:4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和杨立门为大家主持的。 是。 那杨立门，这个时间想和大家谈一下关于接种新冠疫苗的问题。其实现在呢就譬如是有一个的、间距上面的问题。那么讲的譬如现在呢以、接种伏必泰疫苗来讲，其实呢就成人来讲呢就建议接种第一剂之后呢就应该在3个星期之后呢就可以接 種第二劑啦。咁但係咧就係、是、衛生防護中心核下嘅科學委員會咧，就喺早前啊6月16日咧就係、是、開咗一個會，並且咧就發表咗一個嘅暫議嘅共識啦。咁就係講話咧係睇咗一啲接種復必泰疫苗之後出現心肌炎嘅情況啊。咁、就講到話如果、接種第一劑同第二劑復必泰疫苗嘅間距係長啲咧。咁就可以咧，令到出現心肌炎或者心包炎嘅風險咧，就較低一啲啊。咁所以咧，就而家專家咧就係、是、都考慮到，譬如世衛嘅一啲更新建議啦，海外嘅做法啦。專家就建議咧，18至59歲嘅人士接種第一劑同第二劑復必泰疫苗嘅間距咧，就由3個星期延長至到8個星期啦。楊立滿， 係啊嚇，咁呢個都係表示咗，即係香港政府防疫方面咧，都係跟得幾貼，即係世界各地，即係或者世衛等等嘅權威機構嘅最新嘅。意見啦，最新嘅發言啦，咁樣嚇，咁我覺得都好嘅，即係唔需要話啲人咁緊張，即係啊幾個禮拜又要去接種啦，咁樣嚇，咁希望可以俾到啲人一啲即係時間去接種第二劑嘅疫苗咯。不過其實唔係好多人係需要咁樣做咗，因為即係已經即係打咗第一針嘅人咧，即係其實都已經有90%啦嚇。咁第二針疫苗咧都已經即係差唔多百分之九十㗎啦，咁所以就未打第二針嘅人咧，到即係目前為止咧，嗰、那個人數咧一路咁降低嘅。 仲有啲可能係即係近期感染過， 感染咗啦，又唔使打 新冠病毒咧，咁亦都可能佢暫時就未需要打第二針住啦。咁都有都好多唔同嘅情況嘅嚇。咁、但係究竟啊，點解今次專家會作出呢個嘅建議咧？咁而家譬如話係接種復必泰疫苗，究竟？市民需要有几担心嗰个心肌炎嘅风险咧吓，不如呢个时间都请嚟咧就系、是、今次做出呢个嘅有份做呢个嘅建议嘅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教授同我哋倾下。刘教授你好， 你哋好， 系咁都先请你解释下今次你哋呢个建议先好吗？ 咁、其實都係有啲兩位主持講啦，咁我哋梗係要將嗰、那個心肌炎個機率有咁低。講到咁低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嘅好處，當然佢嗰、那個產生嘅免疫反應會比較高。咁當時我哋討論咧，因為18至59歲就唔係最高風險嗰個群組嘅，即係有心肌炎嗰個風險。最高的群組我喺唔同嘅場合都講咗好耐噶啦，就係嗰啲青少年，即、就、係、是、讀中學嗰啲，尤其是男生啦。咁兩位主持同埋我諗可能市民都可能記得，其實我哋細路仔打針打呢個復必泰咧，其實改咗好多次嘅。咁由舊年年中開始話兩針相隔3個星期，咁後來好快脆就發現佢哋患有心肌炎嘅機率係比美國一開始報俾我哋聽係高3-6倍咁樣。咁當時基於因為香港嗰陣時係即係冇乜疫情啦。那個清零政策好成功啦，咁就攞第二針停攞走咗佢嘅，咁確實攞走咗之後咧，佢就真係減低咗好多，因為主要產生心肌炎咧就是第二針。咁但係你又知道啦，跟住疫情嘅推進，咁又聽到有 Omicron 啊等等未殺到埋身，已經好擔心，咁所以又加翻第二針。但當時咧就係由3個星期嘅間距咧就升到3個月咁長，咁嗰個咧就好多數據係證明又可以將嗰個第二針之後個心肌炎嘅發生率係減到之前嘅可能5-6%-7%咁樣樣嘅。咁但係你亦知道啦，去到今年年頭2-3-4月就即係。大家都明白嗰段好痛苦嘅日子，咁啊日日咁多人死，我哋梗係好驚啦。咁細路仔又話有啲開始唔知點解有嚴重嘅新冠，咁所以又將嗰、那個嗰兩針嘅間距以後又3個月又縮翻去叫兩個月，8個星期又再加埋第三針，即係5個月。咁所以當時我哋成個聚焦咧就係呢個最高風險嘅。咁但係當然我哋自己香港嗰個數據係唔差嘅，即係監控嗰、那個。副作用咁包括心肌炎就是我哋最關注嘅，咁再睇翻啲數據最近啊，因為加咗第三針啊嘛，咁第三針之後啲青少年有心肌炎都有嘅，即係有而家報俾我哋到上個星期都有8宗到10宗到啦。咁然後咧，咁有一個係好強力嘅全民監控咧，就係 Professor Ian Wong 做，咁都睇過啲數據，咁啊唔淨止啲青少年嘅中學生群組，咁一路去到30幾歲，差唔多接近40歲。 都有心肌炎，但系个发生率好低好低，即系低过青少年嗰啲嘅。咁、所以到最后咧，我哋咧决定虽然系低好低好低，咁头先两位主持都讲啦，其实受益于我哋呢一个将即系头嗰两针间距由三个星期拉到八个星期，即系十八到五啊九岁冇病冇痛嗰啲。成年人應該唔係好多嘅，咁委員會反覆傾咗話，唔知得啊，市民又話我哋不停喺度改啦，咁最終我哋講唔緊要，最緊要我哋有理據啫，最多上電台解説，因為我哋都知道即係呢一個即係點樣打法係俾市民好多困惑，話點解你幾個星期一兩個月又改一改，咁其實點解要改得咁頻繁呢？我哋就希望即係跟住時間嘅推移，即係最優化咁樣去打我哋手中嗰兩個疫苗啦，即係伏必泰啦，咁另外一個就係科興。咁科興當然最重要就係我哋好快脆有本地嘅數據，世界嘅數據講俾我哋聽，其實三針先係基本盤咯，咁唔係之前嘅兩針。咁呢啲其實都係不停同即係市民解説啦，希望佢哋明白啦嚇。 係啊。 不如都首先問翻咧，就今次嗰個嘅建議個詳情先啦。嗱，講緊十八至五十九歲咧，就係第一針同第二針伏必泰咧，就如果拉長嗰個間距，咁就會令到免疫反應更加好，心肌炎個風險更加低。其實有冇啲數據可以係分享一下咧？即係原來係拉長個間距，個免疫反應會更加好添嘅喎，係嘛？ 係啊，可以係咁樣講。咁佢嗰個最重要都係嗰個點樣講啊？嗰個心肌炎啦，頭先都講咗啦。如果你拉長到八個星期，基本上係同即係三個星期佢嗰個對比，可能即係可以減到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咁樣樣嘅嚇。咁當然你話如果拉到去之前話三個月，即係十幾個星期，可能又會再低啲。咁但係你所有嘅嘢都有一個所謂平衡點，唔可以側去一邊咁樣樣。因為我哋而家都好擔心，即係譬如去到冬天嗰陣時會發生啲咩事啦？咁頭先你兩位主持都講到話，我哋都跟得好貼嘅。咁其實我今日下晝先同世衛西太平地區咁 WHO 嗰個專家疫苗委員會 Professor Kriwota 都一齊開會，咁都有喺度傾緊譬如到今年年底冬天嗰陣時，我哋面對最大嘅問題係啲咩嘢咯？咁當然就係最脆弱嗰批老人啦。咁你都知道，我哋最脆嗰批老人就係八十歲以上嗰啲。咁大家都知道，八十歲以上嘅即係然後打完一針嘅覆蓋率真係唔係好高。咁第二針嘅覆蓋率都唔係好高，第三針更加差。咁我都好粗略估算到，八十歲以上真係冇打針嘅都大大話話都有，唔好話十萬啦，可能接近十萬。咁呢班人可能感染咗啦，可能匿埋咗啦，或者點樣都唔肯打。咁我都覺得呢個先係我哋應該聚焦嘅一群咁樣樣啦。 我想問翻咧，阿劉教授就心肌炎，即係香港個病發率啊，即係比對起外國或者美國咁，究竟算係高啊，抑或低啊，抑或正常咧？ 嗱咁，兩位主持或者市民都要知咧，你其實能夠知道嘅所謂發生率咧，就基於你嗰個通報系統係咪好健全啦。咁香港其實喺全世界嗰個水準嚟講係唔錯嘅。咁我唔係話美國差，因為美國太大啦。咁同埋佢嗰個醫療系統唔同香港，醫療系統喺美國係基本上係基建於即係要買保險啦。如果你冇保險入去醫院都要諗前諗後。咁香港唔係喎，你心口痛，你無論邊個人行入去一間醫管局嘅醫院，佢一定會同你睇啦。呢、這個就係叫做 access， 即係能唔能夠獲得一個醫療或者診斷嘅機會係點。第二點咧就係、香港其實因為地方細，咁亦有一個好好嘅即係已經係中央系統嘅電子平台，我哋叫 CMS， 咁所有嘅嘢其實都係好精準、好全面。咁另外一點咧就係我哋香港都要讚下我哋啲兒科嘅同事，佢哋好好咁關醫生咁，同埋我哋好多同事喺去年知道有呢個心肌炎嘅問題，已經成立咗一個 WhatsApp 群組。總之邊一間醫院喺無論私家公家有就入去心口痛打個針，我哋都會去好認真去同嗰間醫院嘅醫生去協調，咁然後就判斷應該做啲咩。咁所以香港嗰個數係好全面嘅，好準嘅。咁所以點解去年到差唔多秋天嗰陣，我哋已經知道美國一定係漏報咗好多。咁我哋比佢差唔多成五倍嘅。如果係青年人男生啦，譬如十二零歲到十七八歲，話我哋係二三千個有一個嘅。咁我諗即係同以色列報得都唔差得過佢哋幾多，佢哋都唔少，不過都冇我哋報得咁齊。 即係以色列個醫療系統同我哋極度相似，佢都係三個所謂供應者就差不多供應咗全國以色列嗰啲國民嗰個健康需要㗎啦。咁、呢個真係個報，即係好多原因就唔係話。你聽到那個就一定是正確真實的。 咁其實心肌炎呢樣嘢，我哋需要幾擔憂嘅咧？即係佢係發病發咗，咁係即係難唔難醫嘅咧？ 嗱，咁好彩咧，就係呢個心肌炎打完伏必泰之後咧、絕大部分都係會自己好嘅。咁但係當然會有擔心啦，因為喺嗰段時間可能有啲心率嘅問題啦，可能個心臟係需要。一啲支援，咁唔係太多咁嘅人嘅，咁、但係當然點解區市我哋委員會上個星期再開會，就係、大家都可能喺傳媒聽到一位小朋友咁喺威爾斯親王醫院咁轉咗去兒童醫院要用呢、這個心臟同埋嗰個肺嘅機嚟維持生命，咁、我聽到已經開始復原緊㗎啦，咁、其實呢個事情喺新加坡去年開始打伏必泰都試過，有一個青年男生咁打完伏必泰走去，好似舉重。我聽我啲同事喺新加坡講，咁亦係因為咁樣就即係係需要入醫院，又係要需要用呢個 ECMO 嗰個心肺機嚟維持一段時間，等個心臟有時間復原。咁至於打伏必泰已經打咗幾多億針嘅，咁呢個聽到嘅咧係以。即係兩個手板加埋都冇嘅，全世界喎而家講緊即係譬如你喺美國啊、韓國啊，咁如果你抄嗰啲文獻都係有呢一啲咁嚴重甚至乎死亡嘅個案，咁但係嗰啲真係極為罕見。咁同埋你話係咪100%證明到咧？又未必係，因為啲心肌炎你冇伏必泰之前都有發生嘅，咁嗰啲好多時候就同其他啲病毒有關，甚至乎包括流感病毒啊或者其他嗰啲叫做腸病毒啊等等都有，咁所以你點樣區分嗰個原因咧？又係一番酬仗先做得到。咁我覺得喺即係我就係覺得最重要就係全部我哋知嘅嘢都俾市民知啦。咁市民就作出一個正確決定。兩隻疫苗都好嘅，頭先我講嗰啲咧都係極少極少嘅，只要你揀一隻你心安嘅去打，咁打完三針就得。咁當然年青人咁，因為我哋而家知道疫苗嗰、那個主要嗰個功能唔係防止感染，因為大家都知道你無論打兩針、三針，甚至乎四針，咁加拿大嘅元首都係啦，打咗四針都中咗一次，咁你再中一次，你諗下，即係佢頭尾加埋曬六次噶啦，係嘛？咁就唔好再即係你都幻想你打針係冇感染，一定會有嘅嚇。呢、這個就係冠狀病毒嘅特性。咁而家亦知道香港嘅數據就係你打科興復必。太總之打三針，佢嗰個保護你個死亡總值一樣嘅。咁甚至乎醫管局喺早段時間即係呈報翻最新嘅資料俾政府啦，包括特首同埋各位局長，咁都發現溝針兩針科興之後打一針伏必泰叫溝針啦。其實佢嗰個預防死亡嘅功效咧，同就咁打三針伏必泰、三針科興係完全冇分別。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好多人都話講個抗體咧，我哋或者忘記咗個抗體先咧，因為抗體隨住時間都係會跌落去嘅。咁喺全球疫症嘅下半段叫收局篇嗰陣時候，其實最重要都唔係預防叫感染啦，因為冇得預防嘅嚇。最重要都係預防唔好死，唔好有重症。咁所以如果啲年青人或者啲細路仔啲家長好驚。心肌炎咁去打足三針科興咯，咁呢個就係最容易嘅決定啦。 好，阿教授都想問埋咧，有關於即係打疫苗嘅接種年齡門檻嘅最新發展啦。因為咧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咧就早前已經緊急授權咗6个月至到5岁嘅嬰幼兒咧就接種兩劑嘅莫德納啦，同埋咧6个月至4岁嘅嬰幼兒咧就接種3剂嘅輝瑞 BioNTech 啊。咁而美國嗰邊嘅疾控與預防中心咧亦都係同意咗咧，就係、呢個嘅建議噶啦，咁其實香港嚟講有冇一個即係幾時會討論呢件事咧？同埋即係你覺得又係咪適合喺香港嗰度實行咧？ 咁應該嘅嚇，因為而家香港嚟講，如果打到3岁嘅咧，科興已經有得打，咁亦有唔少3岁到5岁細路仔喺我自己嗰個研究項目都打咗好多噶啦嚇。咁而呢一個必泰就當然打到5岁啦。咁大家都可能唔記得咗啦，因為5岁到11岁嘅群組咧，伏必泰係打大人嘅1/3嘅劑量，即係由30微克減到10微克。咁但係科興公司就嗰、個疫苗唔同啦，嗰、那個咧你無論係由6个月一路去到100几岁都係打翻大人嗰個劑量，咁就比較容易啲 所謂用啦嚇。咁、而呢一個輝瑞或者叫復星啦，佢其實係冇賣嗰啲兒童裝俾我哋嘅，咁所以我哋要用翻大人嗰個伏必泰，好小心，用好嚴密嘅又專業嘅藥劑師去同我哋叫做稀釋。或者然後攞翻三分之一打俾個細路仔，咁大家要明白，而家輝瑞喺美國話俾六個月到四歲嗰咧，其實佢有種一個 BB 裝嘅，咁就打蛋嘅十分之一嘅。咁所以如果軍藥廠都唔覺得香港係一個好重要嘅市場，唔會呈請佢嗰啲數據俾香港政府，咁我哋根本冇得打嘅。因為你諗下，將個大人裝抽十分之一，而佢嗰、那個我覺得嗰個 volume 即係嗰個容量已經好少，你點能夠精準抽十分一？咁所以當然我哋唔會放棄嘅，我都同政府講，你咪問下做復星又好，問元老、問輝瑞又好，咁直接打電話俾佢個總裁又好，咁咪試下咯。咁科興公司就調翻轉啦，佢既然呈請咗佢六個月到三歲嗰啲數據，咁 仲有仲有半分鐘到啦。 好啊，咁佢哋嗰個數據咧，同呢個伏必泰一樣，都係用一個免疫調節嗰個概念，即係佢喺呢個年群組打完幾百個細路仔，覺得佢哋嘅免疫力同大啲嘅係相若嘅，咁所以咧就唔需要三期嘅數據已經有信心，話呢一個年齡群組打科興同打個大人劑量係一樣有保護力，而呢一個輝瑞一樣係咁樣樣。 好 ，OK， 免疫調節就個概念啦。 Okay.好，唔該曬劉遠龍教授，多謝你嚇，就係、是、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咁啊，聽一節新聞先。 物案一審，佢被判監14年，罰款100万元人民幣。法院指喺2008年至2018年，黃林清利用職務便利條件，單獨或夥同他人為相關單位同個人喺案件審理等提供幫助，非法收受律師同埋單位近2200万財物。另外一間能源投資公司牽涉一宗地質礦產勘測合同糾紛案，黃林清在2018年以借閲偷拍等方式非法獲取案件的大量法律文件，提供給該公司一名負責人，其中有5份屬於機密級國家秘密。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另外高空反氣旋。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偏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晴酷熱。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对开有意外，咁而家慢线受阻，一路嘅车龙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是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嘅慢线有意外，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咧受到七贤道北嗰边意外影响，龙尾都系去到近果栏。咁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嘅车龙就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晚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吉金坪。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龙悦道去九龙塘方向咧，而家近泽安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接近松屋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在 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擠塞，車龍排到三聖。屯門公路去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的車龍就排到去龍日村。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鄉交匯處一段慢車，龍尾在公鵪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車龍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涌的葵青路因为水管急收，葵青路近住荃湾路的来回方向快线仍然是封闭。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看清楚包装食品上的盐糖标签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这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我持货都好重，13.5都有，八个一扣了两次， 扣未必好的，扣错了就越扣越淡。 公司的基本面还是差手，扣货纯粹是为拉低平均价，买完它还可以低过你8扣，止蚀是好过扣货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9:30-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啊！咁呢一節咧，想同大家傾下咧，關於疫情嗰個發展啦。咁啊，楊立滿啊，咁隨住個疫情嘅每日嘅新增個案數字咧，又出現翻一個上升嘅趨勢啦。咁見到咧，就再次有咧呢個院舍情報院友感染嘅個案啦。咁啊，大家喺第五波疫情裏面咧，就最擔心就係啲院友啦嚇，因為都試過好多嘅院友咧染疫啦，甚至出現咗重症死亡嘅情況啊。咁今次而家個情況係點？連續幾日都已經有院舍去到呈報有院友感染的個案。今日的衛生防護中心的記者會也講到話，有4院舍是有新呈報的確診個案的，其中一間就別值得關注，因為在觀塘佐敦谷的松山府第彩霞居就呈報了5的個案，全部都是院友來的。這個數字都是對於近日來說都是值得關注的一個情況。 是啊，尤其是牵涉到院友啦，因为大家都记忆犹新嘅，即系第五波开始嘅时候，就好多老人家院舍嘅老人家咧都系染疫啦，同埋可能过身添啦吓。咁但今次咧就虽然最近嘅即系个案系增多咗，咁但系咧就院舍方面咧就冇一个大爆发嘅情况嘅。咁好多都未必係院友自己染疫添，都係可能啲員工啊等或者即係嚟即係探訪嗰啲啦。咁但係今日都見到有一間院舍係有5即係嘅個案咧，我諗都即刻可能好多人都好緊張，究竟政府應該點樣去應對咧？咁同埋嗰個防疫嘅措施應該係點樣增強咧？大家都關注嘅。 嗱，其實呢間嘅院舍點樣處理法咧？咁就話有44嘅緊密接觸者啦，他们需要隔离检疫的，那就有待去观察的情况。其实这5新增的患者就分别在6月19号的上午和下午就分别呈报，都是长者来的。而对上一次这个院舍出现个案已经是3月的时候了，所以都可以说都令人担心会不会在院舍再次出现一些疫情的群组呢。而近期其他的个案院舍又是怎样的呢？都见到有几个的个案呢，就是院舍的職員 係先染疫嘅咁。咁都由於啦，其實而家咧都其實啲院友都未必會有機會去離開個院舍啦。家人要探訪，亦都係個個規格都係嚴密嘅。咁所以咧就真係個缺口就在於嗰啲嘅院舍嘅職員嗰度啦。咁應該點樣去處理咧？咁 嗯係啊。不過當然而家個情況同即係第五波開始爆發的時候有啲唔同啦，因為即係院舍方面嗰個接種率咧。院友方面的接種率咧，係比當時咧係高好多嘅。咁因此就算你話真係發生咗幾單，咁一來都未有大爆發啦，二來就發生咗嘅呢啲個案咧，似乎都未見到有啲好嚴重或者死亡嘅個案。 好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咁各位听众点样睇而家院舍又再出现疫情嘅情况咧？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噶。咁杨立门呢个时间都请嚟一位院舍业界同我哋倾下啦。咁有安老事务委员会嘅委员，亦都系一个院舍嘅负责人李辉喺电话旁边啊。李辉你好，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好啊。 你点样理解而家个情况咧？院舍业界有冇都好担心啊？ 好坦白讲。唔敢鬆懈嘅，因為有第五波。但係你話院舍係咪好緊張咧，或者係好嚴格嘅一個戒備咧？咁又未至於嘅，因為其實喺應該講十日之前啊，都已經係有唔同地區嘅院舍咧，係因為員工嗰個核酸檢測係陽性，係社區染翻嚟嘅。咁跟住咧。就我哋好快咧，就接到衛生防護中心咧，就話呢個員工陽性嘅，佢所接觸嘅老人家，即係佢提供護理嘅呢啲老人家咧，就視之為一個叫做係密切嘅接觸者。咁今次嘅行動咧，我相信咧，無論政府啦、院舍啦，都吸取咗嗰個第五波嗰個經驗，大家都唔敢怠慢。咁當初咧就通知院舍嗱，當其時咧我知道屯門區啦，或者喺觀塘區都有院舍員工而令到佢照顧緊嘅長者視為密切接觸者咧，好快就轉移咗去亞博中心嘅。咁按道理咧，呢啲老人家佢唔係陽性嘅，佢只不過係一個密切嘅接觸者，同埋咧佢哋當其時咧個快速檢測都係陰性嘅。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啦，政府呢就将他们去隔离中心那里观察隔离。但去了大概四日左右到呢，就已经收到卫生防护中心呢就说他可以回院舍啦。咁院舍当其时就说点解咁快呢，唔系七日咩，咁原来他的计算方法呢是由那个染疫的接触者，当他已经是证实了啦。到佢接觸個老人家咧，嗰日起計算咧，嘅七日，咁所以咧就其實喺四五日咧，就嗰啲老人家就翻曬院舍，咁所以院舍又覺得哇，用咁樣嘅處理方法係嗰、那個無論應對啊，都比之前係迅速咗，但係家人就有意見啦，喂，咁樣搬嚟搬去，即係咁短時間。點解唔可以留喺院舍呢？咁呢度嗱，真係要取一個平衡，因為屋企人覺得留喺院舍佢哋更加放心啲嘅。但係呢喺防控方面呢，咁政府衛生防護中心亦都有佢哋嘅嗰個理據，話係你係一個密切接觸者。咁所以呢發展到其實都有成十日時間啦。咁陸陸續續都有類似嘅院舍嘅個案，有啲呢就係、是。大多数初时大多数都是社区嘅员工翻工发现是阳性嘅，咁但系咧听翻呢一两日咧院舍嘅院友都开始有阳性啦，咁样咁但系嗰啲症状咧都唔系话好似第五波咁样一嚟到咧高烧啊、呼吸困难啊、要入去啲ICU 啊嗰啲，就未至于咁，咁所以咧就。因为佢而家仲系 Omicron 嘅BA.2.1.2.1啊嘛，仲系亚型啊嘛，咁除非嗰个病毒真系又变种啦，就真系会惊啦。 OK， 系咁即系其实而家嗰啲院友咧就佢好绝少出去噶啦，咁所以佢染到疫咧，即系都系啲员工染。 即係感染佢嘅應該嚇。咁嗰啲員工其實而家所有啲院舍員工每日每朝其實係咪翻工之前都要做一次快速檢測嘅？ 係啊，嚇，佢一定要呈報佢嗰、那個快速檢測，要交俾寫字樓睇到佢係陰性，佢、可以佢先可以翻工噶。呢、這個係好嚴謹嘅。咁、而長者咧。就因為我哋社署都要求我哋係每日幫老人家去做一個快速檢測，但係有困難咯，因為好多老人家佢哋好抗拒，做咩你日日都撩到我好唔舒服咁樣，咁所以我哋就要即係自己有一啲嘅調節啦。如果佢冇任何嘅症狀，又冇發燒。咁我哋都要隔疏少少啦，唔好日日去撩佢啦。 OK， 都想問一下咧，就上個禮拜咧，政府就講話要加強對於員工嘅檢測要求啦，就講到話院舍嘅員工咧需要每兩個星期咧就做一次嘅核酸採樣檢測噶。實行起嚟有冇困難咧？ 即係做緊噶啦， 做緊噶啦。 其實咧已經係員工檢測去到第69次噶啦。咁你諗下，即係由嗰個疫情發展到而家，每個員工嗰個強檢，因為我哋屬於係一個高風險嘅行業，每兩週咁曾經停過嘅，而家最近咧亦都要去地區檢測中心去進行緊第68次嘅核酸檢測，同埋第69次。冇难度嘅，因为已经习惯咗啦。 明白。咁另一个问题咧，就系话亦都提高咗员工完成接种疫苗嘅要求啦。咁之前咧就系两剂就已经系算系完成咗啦。嚟紧咧就话要提升至三剂咧，先至当院舍嘅员工咧系完成接种。咁变咗院舍系咪都要去到睇睇啲员工打齐第三针未咧？ 绝大部分啦，因为你而家嘅疫苗通行证第三针，你好多地方先入得到。咁何况你呢一个行业系属于一个高危嘅行业，我哋啲员工应该讲90%都打咗第三针噶啦，有部分已经打第四针噶啦。 咁你又觉得探访方面嗰个防疫嘅措施有冇需要即系收紧呢？ 我又觉得未需要一刀切咯，好坦白讲，因为呢个对老人家嗰个情绪啊。心理啊都有一定嘅影响嘅，咁你一路以嚟都冇得探，啱啱先至话俾佢哋有限度探访， 上个月开始就 系啊，咁你而家系佢哋又要打齐最少两针，时下我相信要打齐三针，我哋先俾佢上嚟噶啦。咁你仲要系48小时内嘅嗰个核酸检测同埋快速测试，要即日嘅快速测试，咁。仲要上嚟嘅时候咧，佢唔能够去到老人家嗰个床位啊，即系一啲公众嘅地方。咁我相信而家呢一个措施咧，喺病毒唔系一个新嘅变种病毒咧，我觉得系应该唔需要太担心咯，亦都俾啲老人家见翻自己屋企人。其实都是一种治疗啊， 治疗嚟噶，系啊系，系咪即系话啲亲友探嘅时候系一即场喺嗰度做一次快速检测嘅要？ 一系佢就要提供，一系咧我哋探即系而且要即时探热噶嘛。 即时探热系 系即时探热，如果佢真系有可疑嘅话，我哋要佢重新要喺我哋提供俾佢一个地方要做一个。即场个快速测试 啦。最后问埋咧，就系头先你都提到话一啲作为系被视为密切接触者嘅院友嘅一啲隔离安排啦。但其实咧就系即系仲记得上次啦，第五波疫情嘅时候咧，咁呢啲嘅隔离嘅一啲设施咧，咁爆满嘅时候咧，就变咗啲院友咧就系就算系密切接触者，又或者甚至系确诊咗都要留翻喺院舍啦。其实咧即系当然而家未去到呢个程度啦，但系有冇同譬如社署或者医管局去倾翻？真系到出现呢个情况又再出现嘅时候，应该点样去应变处理呢？ 上次嘅经验咧，好坦白讲，因为 HA 都已经系讲得难听啲，已经系沦陷咗噶啦。咁我哋首先就系要保护翻个医疗体系，嗰、那个先系第一重要。咁喺冇办法嘅情况底下，你又冇方舱，又冇社区隔离设施。唯一一个即系安老院舍就变咗当其时 需要接收原子隔离，甚至是阳性的，咁特定的环境因素呢，嗰阵时系冇得拣啊，唔通你往啲老人家出街啊？咁所以如果再有第六波呢，大家无论系专家都觉得安老院舍唔系收纳一啲确诊嘅或者系治疗阳性患者嘅处所嚟嘅，呢个大家都认同嘅。咁但系你第五波，我哋再 date back 翻，唔能够讲当时嘅情况呢，如果你个个拱晒急症室呢，又亦都系唔得，因为未有人力，未有设施。咁今时今日我哋唔同咯，有七个社区隔离设施，咁亦都有人力啦。话一班救兵已经系到咗香港，即系有咗个经验呢，如果再有第六波，我哋仲系咁甩碌呢，咁就真系需要问责啦。 呢个系咪都得到社署嘅确认啊？即系唔会再将即系染疫嘅长者留喺院舍嗰度？有冇得到社署嘅确认咧？ 无论喺任何场合啦，专家或者系政府咧，都觉得嗰个唔系一个适合嘅处所嚟嘅。呢个基本系一个共识。但是真的要因应个病毒它的发展和当其时社会的环境能不能够接纳得到啊。特首都说啦，在那种环境底下呢，不是香港有能力处理得到的，即是第五波二三月的时候那种境况呢，如果你没有中央出手呢，我想我们都挺难过得到这一关。 好啊，麻烦你快多谢你啊。系李辉咧，就系一个院舍嘅负责人嚟嘅，亦都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啦。咁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讲讲咧啊，疫情都系疫情相关啦。不过疫情之下咧嘅肥胖问题，我哋电话系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阿乐阿达 阿尼快伸手臂，我系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可以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一个一个跟我 哒哒哒哒，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24，咁自由风这个时间想谈一下就是疫情下的肥胖问题。咁杨立门和各位听众都想问下大家，其实大家在第五波的疫情下呢，大家仲记唔记得过生活系点样过嘅咧？吓，即系譬如话系食嘢，大家点样解决咧？大家仲有冇机会去到喐动做运动咧？咁呢啲问题咧，就系相信大家都仲系记忆犹新啦。咁啊，有个机构咧就发表咗个调查啦，今日就系香港肥胖学会嘅调查啊。咁就话咧，第五波疫情之下咧，36%嘅香港人嘅体重咧，就比疫情之前咧就增加10%。杨立门。 哦，咁呢、這个都好容易理解嘅吓，咁我觉得都好啊，有呢啲调查吓，因为我哋其实每个人都无论照镜睇自己或者睇翻嗰啲亲朋戚友嘅模样咧，即系呢一排咧都觉得好似系肥咗啲嘅， 系咪啊？真有 系啊吓吓，我都即系去维持得好辛苦，先至冇体重冇增加啦吓。咁因为我谂好多即系原因啦，大家都知道吓，即系少咗出街食嘢啦吓，又冇晚市啦，当然酒楼吓。咁你又少咗係運動啦，呢個係好重要咯，因為即係啲體育嘅設施咧又閂咗好耐，咁嗰啲體育館啊、健身場所咧亦都係封閉咗嚇。咁雖然即係其實係根本係冇乜即係嗰啲即係傳播嘅個案嘅，咁但係咧就佢封閉咗，咁點咧？咁即係你個個唯有喺屋企做運動啦。咁但係屋企嗰個紀律始終都唔係咁好嘅，因為屋企你又有電視睇啦，有嘢食啦，咁亦都冇一啲即係同輩喺側邊即係有啲壓力俾你啊咁樣。咁因此咧就唔係做得咁積極嘅，可以話即係喺屋企做運動。 仲有食嘢啦，大家嗌外賣又多咗啦，咁另外就係可能屋企又會自己食下啲零食啊，或者係即係又再即係睇多咗電視啊， 煲劇啊，好多 咁都可能會令到即係。市 民嗰個嘅體重咧係有所上升啊。咁啊，各位聽眾啊，咁呢啲又係咪大家嘅即係第五波疫情底下嘅生活寫照咧？大家有冇疫情之後有冇肥到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嚇。咁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啊今次做調查嘅團體啦，就係、是、香港肥胖學會創會主席袁美欣醫生啊。袁醫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咁啊，可唔可以都解釋一下，即係今次嘅調查，我睇到啲市民體重增加咗嘅原因喺邊度咧？ 咁其實咧我哋發現啦，大部分增加嘅原因咧，即係估計啦，因為其實都好難話喺呢個調查當中去確實知道啊，一定係呢樣嘢引致嗰個體重增加。不過我哋見得到嘅咧，就係體重有增加嘅人當中咧，似乎咧大家都好似係少咗有機會出外啦，咁同埋咧做運動嘅時候咧又少咗啦，因為好多都話覺得戴口罩唔舒服啊。咁另外咧，亦都有啲係因為啲運動設施少咗啦，有啲又關閉咗，咁啊令到咧就變咗難咗去做運動啊。咁原來咧亦都有一小部分嘅人咧，就係因為冇人陪佢哋做運動，令到咧做運動嘅動力亦都減低咗。咁自己飲食方面咧，就正如頭先所講啦，係多咗叫外賣，亦都多咗係食零食嘅情況啦。咁所以咧喐得少又食得多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有唔少嘅人咧都有體重上升嘅趨勢。 即係你講緊第五波疫情之後啦，咁有三成幾嘅市民個體重都增加一成啦。咁其實呢個嘅發展趨勢係咪真係係一個好嚴重，需要即係值得警惕嘅一個情況咧？ 咁其實都係嘅，因為咧10% 嘅體重咧，聽起上嚟有時可能比較難想像係肥咗幾多啦。咁如果舉例一個可能係120磅，疫情之前120磅嘅人，咁可能咧疫情之後咧，佢已經個體重咧會有機會接近140磅。咁其實嗰個升幅都唔少嘅。咁同埋咧喺我哋個研究當中咧，亦都發現大部分增磅嘅人咧，其實本身都已經屬於肥胖。咁喺我哋有個 BMI 25或者以上嘅人當中啦，嗰、那個體重增加嘅比率咧有大概53%，即是話咧喺呢啲肥胖嘅人當中，有50%+嘅人咧，其實係比起疫情之前咧係更加增咗磅嘅。咁對比翻一啲正常體重嘅人咧，其實都有25%咧係出現增磅嘅情況，而過重嘅人咧亦都有36%係出現增磅。咁因為咧如果嗰個患者咧係啱啱個體重係窄界嘅，即係譬如啱啱喺正常個邊緣，如果係增加咗10% 嘅體重咧，其實都非常之咁有可能咧，將佢已經推高到去過重嗰個階段咯。咁至於過重嘅人，亦都有機會咧係推高去到肥胖。咁相對咧嗰啲共病咧，亦都會增加咗嘅。 袁醫生可能就稍後再請你詳細啲解釋一下咧，就係增咗磅或者肥咗，咁對於即係身體嗰個嘅危害喺邊度啦嚇？咁因為我哋都就嚟聽呢個7:30嘅新聞啦。咁啊，轉頭再同你傾下好嘛？ 好，唔該曬。 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啊。咁啊，頭先阿袁醫生都提到嘅情況啊，咁啊，各位聽眾係咪喺疫情之下都真係發生過咧？真係少咗出街喐動啦，少咗運動啦，留喺屋企就可能多咗食外賣啊、食零食啊，有冇真係導致你嘅體重增加嘅情況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2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1186宗，再多一名患者死亡。学校共呈报408宗检测阳性个案，单系今早嘅呈报有108宗。卫生防护中心分析，学校的传播个案并非全校蔓延。至于整体疫情，现时缓慢上升，但是不及第五波疫情初期迅速爆发。医管局说，近日已经指示各联网重新做好准备，预留足够病床，随时接收新冠患者。 本港連續第六日單日確診宗數過千宗，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及臨床教授孔凡毅分析，單日確診個案有可能會升至2000宗，但預計反彈至第五波疫情高峰時，單日確診過萬宗的情況機會好少。他強調要觀察有幾多重症和死亡個案，暫時確診數字對醫療系統沒有造成任何壓力，所以無需擔心。對於政府聯合科學委員會建議18至59歲人士接種頭兩劑復必泰疫苗的間距由3星期延長到8星期，孔凡毅說有關建議可以預防出現心肌炎。房委會估算2022至2023年度共有大約27600個公屋單位可供編配，當中超過70%單位，即係20200個將編配俾公屋申請者。發言人話：有關估算數字並非上限，如果有任何新公共屋邨提前竣工，會盡快將相關單位編配俾申請者。房委會亦會密切監察不同類別的實際編配數字，如果某一編配類別有多出預算的單位，會在年度終結前編配給公屋申請者。在各編配類別方面，除了公屋申請者之外，房委會亦預留350個單位用作安置受各部門計劃進行的清拆項目影響的居民，120個單位用作安置受市區重建局2022-23年度各重建項目影響的居民。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說，他在行會的工作會隨著本屆政府任期完結，而後任行政長官會按自己風格揀選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他相信將會很快公布新一屆行會召集人的人選。他說新的問責團隊是實幹型，對他們非常有信心。新班子組合帶出一個很重要訊息，就是要解決香港長久以來房屋不足的問題。另外，陳智思說會參與回歸慶祝活動，但是暫時未有細節。最新得知要由今個月23日，即是今個星期四起，每日接受核酸檢測，最少有一日要入住酒店閉環，但有關安排可能再有更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又坏车咗路，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出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慢线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龙尾而家已经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就去到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到山谷道的意外影响，现在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兴田村。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車多，龍尾而家已經過咗三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廣場一段慢車，龍尾香港文化博物館。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油麻地西貢街有水管緊急維修，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貢街遊樂場嘅唯一行車線暫時封閉。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国剧夜场，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悬疑冒险剧《淘金》。 姊妹岭金场内，珍贵的九头金难以采出，只能依靠善用炸药的武建超。武建超不想再有淘金客牺牲，同埋为了保护陈宝金，他有另一个盘算。 国剧夜场《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是晚上的7:37，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咁我哋讨论紧嘅咧就系关于有一个调查就指出咧，咁第五波疫情之后咧，咁有36%嘅香港人咧嗰个体重咧就较疫情之前咧就增加咗10%啊。咁并且讲到话咧就系其实本身已经过重嘅人士咧，佢今次疫情里面咧增磅嘅比率咧就更加多添噶吓。咁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咁自己有冇喺疫情之中咧就真系增咗磅咧？或者你观察到你的亲友就真的在疫情那里增了磅，大家有什么的生活习惯或者意见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1跟我们谈一下。杨立门就继续跟这位嘉宾谈一下，就是香港肥胖学会创会主席袁美欣医生。袁医生你好。 你好。 是。剛才都讲到话呢就是一啲肥胖，即今次疫情里面出现肥胖嘅一啲成因啦。仲有都留意到一个呢係因为压力比较大喎，係咪係咪其实都可能係一啲心理呀或者精神嘅一啲因素呢就可能会令到嗰个人喺疫情之中呢就特别容易去增磅嘅呢。 嗯，咁其实呢亦都有个我哋个研究都有发现啦，经过第五波疫情之后呢，即而且确呢大家嘅压力呢真係会增加咗嘅。咁我哋知道呢压力呢係有几个原因会令到大家增磅啦。咁第一，有好多人呢会因为压力嘅关系，咁呢就会转向去用食一啲嘢呢去令到自己个心情会放松返啲呀或者开心返啲啦。咁好多时呢喺压力底下去选择嘅食物呢都可能会是比较高热量或者是比较不是那么健康的一些食物。 嗯。 另外呢压力成日处于高位啦，其实都有机会影响到呢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荷尔蒙分泌，令到我们呢更加容易增磅的。 即是那些所谓瘦素又会减少啦，是不是那个饥饿素荷尔蒙又会增加，是不是是什么意思？ 是啊， 我未听过这两个， 可不 可以解释一下这两个这个荷尔蒙的功用是怎样的呢？ 嗯，其实呢瘦素啦同埋一啲饥饿素啦，咁就唔係话单一呢係一隻荷尔蒙咁简单，佢哋係一组嘅荷尔蒙嚟嘅。咁，其实呢我哋个身体呢控制体重嘅机制呢同我哋个身体控制其他嘢包括啲体温啊，其实係原来好类同㗎喎。咁，究竟係点样类同呢？其实我哋个体重呢喺我哋成咗年之后啦，我哋个身体呢会係定立咗某一个脂肪嘅定位呢係先至为止係正常嘅。咁譬如有啲人可能係先天係会比较容易啲肥胖啦，再加上呢喺幼童嘅时期呢可能係会食得比较多嘢啊，或者係后生啲嘅时候呢可能都係啲生活习惯唔係咁健康。到成咗年之后呢，其实如果係肥咗的话呢，个身体好容易就会觉得呢一个咁嘅脂肪定位呢先至为之正常。咁，那个身体系点样去维持呢个脂肪定位呢？其实就系透过咧分泌唔同嘅荷尔蒙，去刺激我哋嘅食欲，同埋去令到我哋有饱肚感。咁咧呢啲就系我哋所谓嘅瘦素啦，以及系饥饿嘅荷尔蒙啦。 嗯，系嗱，我想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可以即系攞多啲资讯啦，因为你呢度讲咧就一个比较准确嘅指标咧，除咗体重之外咧，就系嗰个所谓 BMI 啦吓，即系咪即系嗰个嘅脂肪个比例系咪啊？即系一个人嘅脂肪嗰个比例啦吓， 体重嘅比例， 体重嘅比例啦吓，咁就话即系如果你系介乎23至27咧，就都仲可以用运动啊或者系即系饮食嗰度着手去减啦。咁但系如果系 27.5 以上嘅咧，就真係要接受藥物治療噶啦，咁樣嚇。咁但係一般嘅人士，即係佢點知道自己嗰、那個即係體重同埋脂肪嗰個比例係幾多咧？係咪要有一啲即係專業嘅一啲磅先去磅到呢一個咁嘅比例嘅？ 咁其實你哋講得好啱啊，因為咧 BMI 體重脂肪體重分高體重指標咧，而且佢有佢嘅盲點喺度嘅。咁例如咧，如果有啲人係即係譬如係玩健身嘅，可能好多肌肉嘅，咁可能佢會 肌肉重啲啊。 但係係啦，肌肉人士咧，佢可能個脂肪比例好低。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單靠 BMI 去定斷佢係咪真係患肥胖症咧，其實咧就可能會唔係咁正確啦。咁所以咧，其實肥胖症嘅真正嘅定義咧，就係話我哋身體積聚咗過多嘅脂肪，令到我哋有各樣唔同嘅健康問題啦。咁所以咧，顧名思義咧，去 check 翻自己嘅脂肪比例咧，都非常咁重要。其中呢一個最簡單可以 check 得到呢，其實就是用我們所謂叫做身體的成分的分析儀。咁呢啲呢其實可以喺屋企買得到啦，即係屋企可以買得到喺屋企用啦。咁亦都呢可以有啲呢比較可能係再高端少少嘅呢，就會喺啲醫生診所啊或者係啲醫院啊可以用得到嘅。咁其實個原理呢都係會叫個去睇緊自己究竟有幾多脂肪嘅人呢，就企上呢個榜嗰度。咁呢個榜呢除咗可以睇下個體重之外呢，佢本身亦都有一啲鐵片呢，可以有好微量好微量嘅電流呢係經過個身體嘅。咁因為呢我哋脂肪同埋嗰個肌肉去令到啲電去流過嘅速度係會有啲唔同，咁所以呢就會令到我哋呢可以有一啲數據可以計出嚟呢，睇下究竟個脂肪比例係幾多嘅。咁就有唔同方法啦，屋企嗰啲用嗰啲就簡單啲囉，可能淨係會度下肢呀，咁可能有啲就淨係度手啦，咁喺醫生診所用嗰啲好多時都會有機會全身度晒，同埋可以提供到更加多嘅資訊。 咁、一個正常嘅即係脂肪比例係幾多少？正常嘅人 咁一個最簡單啦，其實女性咧就應該比男性多脂肪嘅。咁正常嚟講咧，男性咧個脂肪比例咧最好喺20% 或者以下，女性咧就最好喺30% 或者以下嘅。 OK， 不過我都想問下袁醫生咧，即係點樣睇而家香港嗰個肥胖嘅情況啦？咁同埋咧就係經過呢個疫情之後咧，又多咗人咧就增咗磅啦。咁你覺得而家即係譬如有啲乜嘢嘅方法或者策略？可以幫助香港人去正視呢個問題，去注意呢個問題咧。嗱，而家就通常譬如，但可能係透過啲宣傳啊、教育啊，希望大家可能係認識到唔同嘅食物裡面嘅鹽和糖嘅即係份量啊，同埋有啲食物標籤，想大家留意啊。咁但係仍然咧，可能都係即係俾一個比較一啲需要自覺嘅一個一啲勸喻啦。咁你覺得有冇咩嘅做法可以更加好去幫助香港去到解決呢個肥胖問題咧？ 其實呢我哋香港呢曾經呢個政府嗰度呢都做過兩次嘅全民普查，咁都發現呢由2003年到04年一路去到2014至到2015年呢十年期間呢，其實香港嘅肥胖人口呢係上升咗 11% 嘅。咁就經過呢個第五波疫情呢，我相信呢個數字呢係更加會上升咗嘅。咁其實好多呢喺香港嘅人呢，因為我哋其實香港人真係好勤力㗎。咁所以呢好多人呢其實都透露過咧，就話最大令到佢哋減肥係有困難嘅原因咧，都係第一，因為工作時間非常之長，令到佢哋咧冇辦法去做一啲嘅運動，咁所以咧就索性放棄，就冇做運動啦。咁另外一個原因咧，亦都係因為工作嘅關係啦，咁所以有時貪方便咧，都會喺個街度可能買好多啲外賣，咁亦都話真係好少留意一下啲食物入邊究竟係健唔健康？咁所以咧，其實你話係咪對肥胖呢樣嘢有個awareness 咧？即係究竟係咪大家都會有個興趣去減肥咧？其實絕對有嘅喺香港。不過咧，就真係好多人都其實唔係好知道應該點樣做，同埋從何入手。所以咧，其實更加緊要咧，即係rather than 一定要係去做一啲好有規劃性嘅運動，即係一定要話我哋幾點鐘放工落去個 gym 嗰度做咧。其實反而更加緊要咧，大家都有個意識咧，我哋要去喐動多啲。 咁就其實香港咧已經有好多方法咧可以俾大家喐動多啲，譬如如果係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可以選擇行多啲樓梯啊，或者係去行遠少少先至去上車啊，咁變咗其實都會係一個幾好嘅運動。咁另外咧，我哋香港人咧好多時咧都依賴咗咧，即係尤其是如果真係有請工人嗰啲家庭咧，就依賴咗個工人去做嘢啦，或者去買嘢啦，同埋尤其是經過第五波疫情之後咧，就算屋企冇工人都好啦，大家亦都可能咧會用多咗好多啲手機咧，就去買啲日常嘅用品啊，或者係去叫一啲嘅食物翻屋企，咁亦都係減少咗我哋去喐動嘅機會咯。咁所以我諗頭一樣非常緊要，係希望香港市民可以盡量做得到嘅就真係喐動多啲咯。 好啊，唔該曬袁美欣醫生啊，多謝你嚇。系袁医生咧，就系香港肥胖学会嘅创会主席嚟噶。咁大家听到医生嘅呼吁啦，即系喐多啲啦， 系啊，喐多啲啦， 注意多啲自己饮食啦，吓 。 好啦，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倾倾其他话题。 抗疫唔可以松懈， 但系可以轻松下嘅。 想轻松要参加 CIBS 人人广播到港台解码游戏，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 听住指定节目收集密码， 你就有机会得到 CIBS 人人广播抗疫包。 6月20号晚8至10，有我哋手下留情，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同你玩解码游戏。 想了解更多，登入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经典广播剧《永恒的琥珀》，1979年作品，岑海伦原著。 你抛弃我，仲将一切后果推喺我身上。 朱曼子， 我哋都系受人哋摆布。彼此误会太深。 李学斌、领衔主演，6月20号开始，一起重温《永恒的琥珀》。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時間嚟到咧，係晚上嘅7:47啦。自由風，自由風呢一節咧，想傾下關於街市空置嘅問題啦。咁其實咧就係一啲嘅街市咧，可能空置率比較高一啲啦。咁都之前有過其他，譬如一啲審計部門啊，去到指出過呢啲嘅問題噶啦。咁其實咧就係近年咧，咁就都食環署咧就做過3次嘅一啲開放鏡頭啦，即係譬如一啲而家嗰啲空置嘅檔位咧，咁就攞出嚟鏡頭啦。咁但係咧最近咧就有一個嘅團體咧都去做咗一個嘅調查研究啦，都發現啦，就算咧食環署近期咧就做咗呢個3次嘅公開鏡頭啦，咁但係個空置率咧個下降嘅幅度咧都係相當細，只係下降咗1.5%嘅啫。咁究竟係咩原因令到呢啲嘅街市檔口冇人投咧？公開投都係唔算個反應好熱烈咧咁。咁呢個就值得大家討論嘅問題嚟嘅喎。 係啊，因為根據呢個團體嗰個調查咧，就嗰個情況喺個別街市嚟講都幾嚴重下嘅，因為佢就話喺73個公眾街市之中咧，總共係超過1800個空置嘅攤檔嘅嚇。咁咧就全港嘅街市咧，只有西貢同埋沙田區嗰個招租率咧係超過50%嘅啫。咁即係所有其他嗰啲。即係公共嘅街市咧，都出租嘅率咧係仲低過一半嘅嚇，咁即係嗰個空置情況即都幾嚴重啦。又最嚴重就係元朗嗰個嘅，咁咧就係只係得4%嘅啫嗰個招租率。咁所以呢一個問題都值得我哋深思咯。 咁啊，頭先都講啦，就食環署就舊年就做過3次嘅全港警投呢個攤檔嘅情況啦。不過咧就只係咧就個空置率咧由13.5%就下降至到12%嘅啫。咁而空置街市嘅檔位咧，亦都仍然有1613個咁究竟啊，點解會咁嘅情況咧？不如就請嚟今次做研究嘅團體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發言人吳天南啊，吳天南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人你好， 係今次嘅調查，你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咧？ 是的，因为呢其实我们最近呢咁就同食环署查询了最新那个即是2021年的公众街市空置数字啦，咁就发现呢现在都仲有1613个的空置档位，咁占总数呢其实有 12% 的。 咁其實2018年開始咧，佢就暫停咗嗰個公眾競投四年啦，直至舊年先有三次嘅公眾競投嘅。咁但係經過三次公眾競投之後咧，嗰、那個空置率就只係由13.5% 下降至到 12%， 咁就即係下降咗 1.5% 啦。咁、那個檔位就只係減少咗204個嘅空置檔位。咁我就覺得其實嗰個成效唔係好大。咁但係至於點解呢個空置率一直咁高呢，其實一個好主要嘅原因係因為空置檔嗰、那個空置檔位入面呢，12% 有9% 都是屬於凍結檔位，咁凍結檔位咧就係、是、唔會照租嘅，而3% 定翻嘅空置檔位先會照租，咁即係講緊其實而家有1191個咧，係俾食環署自己耗起咗，長期丟空咗喺度嘅，所以空置率先會咁高咯。 嗯，以你嘅理解，其實呢啲嘅凍結檔位咧，咁其實係食環署凍結嘅原因係點解啊？ 其實食環署有講過幾個原因嘅，咁就四個原因啦。第一個就係話要整合檔位啦，第二就係街市嗰個檔位嘅搬遷啦，跟住第三就係配合街市嘅改善工程啦，同埋最後一個就係現代化街市計劃嘅安置用途咁樣。咁但係呢啲原因咧都好難令人信服啊，因為啱啱都主持都有提過啦，元朗同益街市即係一個重災區嚟嘅，而家有274個嘅凍結檔位啦。咁其實部分咧喺地下同埋一樓嘅攤檔咧，係由1995年已經開始凍結緊，即係足足27年。而呢個數字咧，係每一年增加上去，係冇減到嘅。咁、所以咧，而家就係、是、食環署就冇去積極改善啦，亦都冇一個合理嘅解釋啦，就白白浪費咗呢啲街市嘅空間咯。所以我哋都覺得應該要將呢啲攤檔去解凍翻，攞翻出嚟照租，去減少呢個街市嘅空置同埋死場嘅情況咯。 好似你哋團體同埋或者其他嘅社會人士都有建議過話，即係佢既然有空置嘅情況啦，咁雖然食環署有各種嘅原因話一定唔可以招租啦，咁但係都可以有啲臨時嘅用途，即係佢招租之前都可以善用佢嘅，即係譬如話做一啲即係一啲賣物場啊，或者係做一啲小型嘅墟市啊咁樣，即係點解又唔可以做到呢？ 其實一嚟啦，嗰個情況就係食環署有好多租約上嘅規限啦。咁、但係我哋見到，既然有啲地方係大部分都吉咗出嚟嘅，即係講緊一層入面可能有半個牆都係吉鋪。咁其實而家有好多團體喺疫情之下都搞緊一啲墟市，想申請一啲政府土地去擺墟市啦，去幫助翻啲基層去創業就業。咁但係咧，因為好多時候嗰個程序好繁複咧，令到佢哋申請唔到。咁而家就係有團體希望用啲地去擺墟，但係又有啲地方放咗喺度養蚊，咁所以就係一個有人冇地用而有地冇人用嘅情況，一個資源錯配嘅情況之下，所以我哋就建議不如去用善用呢啲空間去擺墟啊，因為佢啲檔位本身已經規劃好啦，嗰啲間隔係好適合去擺墟市，又有水源啦，又有蓋啦，又有洗手間啦，咁其實好適合佢哋咯。咁同埋改善咗嗰、那個規劃嘅用途咧，就可以嚟租出俾啲 NGO 啦，去搞呢啲共享空間，可以幫助啲基層去創業，同埋推動嗰個社區經濟咯。 咁頭先都提引述到你哋研究嗰個嘅結果啦，就講到話即係舊年食環署三次做呢個公開競投檔位嘅行動啦，咁只係咧即係有大概200個咧就係租出啦。咁你自己點樣評估呢個競投嘅反應啊？ 其實咧我哋即係有啲失望嘅對呢個情況，因為其實最大問題都係嗰、那個凍結檔位啦，差唔多10%嘅檔位凍結咗，冇出租，咁所以嗰個空置率嘅下降空間其實真係好有限嘅。係我哋舊年公開競投之後，我哋團體咧有去過做一啲實地嘅視察啦。咁其中有啲例子就係好似荃灣街市咁樣，喺三次競投入面咧，都淨係攞咗地下嗰啲面積較細嘅檔位出嚟出租。咁但係一樓咧有啲大面積啲嘅攤檔咧，就一個都冇照租，到而家都係攞嚟放緊啲垃圾桶咁樣嘅。我哋都唔係好明點解咧，就唔攞曬啲攤位出嚟 出租啦，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所以呢我們都想去快啲再次競投，然後攞翻多啲檔位出嚟。咁同埋咧就， 但係每次有得競投嘅話，其實個反應係如何嘅咧？係咪熱烈嘅咧？ 其實都有好多市民都有去到競投場地，咁但係咧有時又係有啲競投問題，例如有人抬價啦，即係可能有啲原本嘅檔主會參與競投啊，或者原本檔主嘅朋友會參與競投，咁抬高咗個價咧，令啲本身即係小本經營啊嗰啲基層市民咧就投唔到檔咯。 嗯，好似我都有啲違規嘅情況嘅，係嘛？即係啲現有嘅檔主又走去參加即係競投咁樣，即係可能有啲壟斷嘅情況，係咪都係一個問題咧？呢個 係啊，我哋見過有市民就反映俾我哋聽，最嚴重嘅情況係因為食環署有限定，因為疫情。所以限定咗入場人數啦，咁就導致有人入唔到場。咁有啲人咧就派錢去買籌啊，即係人海戰術式就霸曬嗰啲位，令到其他嗰啲基層市民咧就入唔到場，即係競投嘅機會都冇咯。 嗱，公平性係一個問題啦。咁其實喺呢啲公開競投嘅檔口之中咧，其實佢哋嘅租約啊或者條件咧，會唔會都影響到個競投嘅意欲啊？ 其實會啊，因為咧過去即係舊年三次競投咧，都係講緊一年嘅租約啦，而嗰啲檔販都冇一個續租嘅權利啊，咁所以咧呢個租期咧係會令到佢哋卻步嘅，因為如果食環可以訂立一啲彈性嘅租約啊，俾啲租金嘅優惠，可以俾啲想長租嘅人去保留嗰個續租嘅權利，俾啲短租想短租或者基層想創業嘅市民用啲短租嘅方式去租檔咧，都可以俾到一個較低嘅門檻佢哋嘅創業機會咯。 嗯，所謂續租權利就即係如果佢已經用緊呢個檔口租緊呢個檔口咧，就可能到租約期滿嘅時候，係咪就可以即係譬如優先去續租咁？係咪咁嘅意思啊？ 是啊是啊，而家佢哋就係單方面等食環決定咯，佢哋就冇呢、這個提出嘅權利咯。 嗯，呢方面可唔可以同當局食環署嗰度反映下嘅咧？ 有啊，其實我哋都有建議佢應該提供一個彈性嘅租期嘅選擇啦，同埋放寬翻嗰啲租約嘅條件咯。同埋我哋見到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食環署而家嗰個對貨品種類嗰個售賣係有限制，即係例如限制咗係濕貨、乾貨咁樣，或者食物類。咁所以咧，其實街市嗰個貨品種類唔多，咁就好難發展出一個多元嘅銷售模式啦。即係會少咗人入街市。咁所以如果可以彈性去改規劃啦，改呢個檔位的用途的話，就不用局限那些貨品的種類咯，就可以增加回個街市的吸引力咯。 你覺得怎樣可以增加街市的吸引力呢？因為譬如疫情之下有很多人都又要嘟那個安心出行，很多人都寧願在街那裡，即大街上面那些檔口買餸，就不入那個街市的，所以很多 租戶都覺得生意很差，得幾人丁又單薄，這樣是不是這個問題你們有沒有關注呢？其實 其实都有嘅，即系要多咗一个门槛，都安心出行入场系一个问题啦。二嚟就系、是、即系始终街市个环境又湿啦、又焗啦，都唔系吸引嘅。咁、当然佢要改善呢个通风啊，或者加快嗰个装冷气嘅进度啦。咁二嚟就系因为街市咧，佢嗰、那个。售賣嘅情，即係售賣種類太少咯。我哋都有啲檔主，即係佢哋本身其實可能想賣書嘅，佢哋想入場，但係佢哋唔符合嗰個條件。係啊，即係佢哋想賣啲其他嘅貨品，但係佢哋唔符合，揾唔到一個地方。咁但係食環嘅租其實係相對地平噶嘛。咁我哋都希望佢可以多啲源 多元化 啲，俾啲年輕人都可以去街市。 好，時間關係啊，多謝曬吳天南啊，就係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發言人嚟嘅。節目時間夠，拜拜。